我们携手共度三则诗，牵绊不了京都，听着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三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六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本节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进行考后大平行志愿填报解析与指导的下半部分的专场。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如何精准定位选择一流高校。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技巧高考研究院院长赵京。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预告呢，已经发出去了哈，昨天大家可能就看到了，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了大家的提问。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呢来做更详细的介绍。那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来问手机怎么来听5点半的直播。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这个群当中啊，您可能看到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小程序的二维码，大家识别这个小程序码之后点进去，就可以收听到北京城市广播目前的实时的广播了。所以呢，这是收听我们节目的一种方法。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节目回听，是可以回听到往期的任何一期的节目的。所以呢，大家通过比如说一些手机的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小程序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呢是从5点30分到7点，第二天早上呢还会有重播7点到7点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在高招期间的节目排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的高考频道，或者是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公众微信号， 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今天我们说的是双一流高校的话题，怎么样来精准定位选择一流高校呢？我在这里呢随时等着大家的问题，也给大家呢做出解答。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教育新闻。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电竞解说逐渐成为艺考生的新选择，课程内容并不只是打游戏。90后升职速度加快，从职场新人到总监级别仅需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时指出，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要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的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继续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显示，2012年我国有28所500强大学，4所200强大学，现在500强大学达到45所，位居全球第二，200强大学增至9所，有2所已经跻身世界百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中清委员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想要赶超世界强国，必须进一步加强质量内涵建设。随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中国会有一批高水平大学站在世界领先地位，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人民一定可以不出国门就享受到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全国各大高校的艺考渐渐进入了收尾阶段，除了常见的表演、播音主持等热门专业，电竞艺考逐渐走入大众视线当中，成为不少艺考生的新选择。考生除了要熟悉网游内容外，播音主持方面的专业内容也是必考的课程。2月28号上海体育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电竞方向的艺考复试结束，这是目前全国高校当中少有的专门招收电竞解说的专业，第一次艺考招生，但是报考人数已经达到普通体育解说方向的一半，可谓相当的热门。电子竞技已经加入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标志着电竞在逐步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电竞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体育项目，转播电竞赛事的媒体平台也越来越正规，职业解说员也必然是未来的需求。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相应经营管理知识技能的应用型安全工程专业实用人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安全工程专业独立本科段今年首次面向全社会招考。该专业为高等教育本科层次，对于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将由石油化工学院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此次招考于3月5号结束报名，具有专科含以上学历，有意愿参加学习考试的考生均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自学考试栏目进行报考。这一专业每年4月、10月两次开考，主考院校设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今年4月份的课程考试将于4月14号、15号和21号、22号进行。近日，全球职场社交网站基于大数据发布了中国千禧一代商业决策者洞察， 在这份报告里，决策层的定义为职位写为总监以上，在某个职能或某一部门有一定的话语权。据透露，在中国3900万用户中，职位为总监及以上的用户 54% 为80后90后，而在全球 5.46 亿用户中，这一数字为 28%。 这份报告还显示，从职场新人到总监级别的升职过程上，60后70后平均需要10年，80后需要6年，而90后则需要4年，实现了更快的职场晋升通道。与此同时，80后90后决策者的平均的跳槽周期约为2年半，也在加快。今天20:30、28分、24节气中的惊蛰到来，这个一听就有画面感的节气，意味着仲春开启，春雷炸响，蛰伏冬眠的动物将被惊醒。惊蛰处于冬春季节交替时期，乍暖还寒，这个节气里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春捂。接下来的意想不到开讲了，我们就来听一听。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光，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学科带头人，海淀区中心命题组成员。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一个新的节气，叫惊蛰。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呢，惊就是震惊，蛰啊，一个执手相看泪眼的执，下面是一个虫子的虫。那么大家通过这个字可以推测出大概跟虫子有关系。那么惊蛰实际上就是指虫子苏醒这个表面含义。那么古人呢称动物入冬要藏伏于土中，不饮不食，为之蛰。那么当春天的第一声雷响起的时候，冬眠的动物将被惊醒，人们便称为这一天叫惊蛰。所以说惊蛰时啊，蛰虫惊醒，天气转暖，见有春雷。之前那个节气叫雨水，后面叫春分，所以正是春天加快脚步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惊蛰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习俗，实际上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说，它只是说啊，很多冬眠的或者冬伏的一些昆虫啊、植物、动物啊，它转换过来，或者说它进入到春天这种脚步当中来。比如说在惊蛰当中啊，我们经常讲说它有这么几个信号，第一个桃花开了，对吧？第二一个呢，黄鹂开始鸣了。第三一个，古人说呀，这个鹰变成关关雎鸠的鸠。那么古人讲啊，这个鹰和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那么一到秋天，鸠要管成鹰，为什么？因为鹰长肃杀，鸠啊长什么谷物？你看是不是有那种秋？如由秋以后就是渐入肃杀，那么惊蛰以后呢，那么鹰化为鸠，那什么意思啊？从肃杀又变回什么？变回谷物啊，这个万物复苏，万物向春的这种感觉。那么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叫打小人。那么打小人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啊，惊蛰这一天有很多虫子将会啊复醒，或者说会有一些虫子大量的出现，那么大家就想哎弄一些药啊之类的，把这个衣柜里面或者说身上一些虫子除掉，就是而久之大家就觉得什么呀，哎，那我要给虫子下马威，我要给这一年啊，这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小人，也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打小人这么个习俗。但惊蛰实际上这个节气更多是欢迎春天或春天加快脚步的意思，特别是讲的是这个啊虫子万物的复苏。那么在农业上呢，惊蛰这一天也讲的是要及时播种，要及时除虫，并且呢这个天气呢加快转暖。那么陆游有一首《春情泛舟》是这么说的：儿童莫笑是尘人，湖海春回发星新，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红军。你看这里面就讲的是惊蛰啊，这个响雷呀啊，泛舟啊，回春呐、啊，大家去感慨哎，这个节气是真的要变了。那么还有一首惊蛰是这么说的啊，左河水的惊蛰，他说一声霹雳 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久久江南风吹暖，融融翠野起春耕。所以惊蛰这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希望大家在这个节气当中也随着春天加快的步伐，我们加快这一年啊这种计划，加快这一年一个好的开始。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2018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将进行是考后大平行志愿的填报解析和指导。今天我们关注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如何精准定位选择一流高校。家长们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问题了，我相信呢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有代表性哈。那么稍后马上我们请今天的嘉宾赵晶老师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大幕开启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从3月1号开始，您听到的全部是关于高招的直播咨询了。而且呢3月份又是一个自主招生的申请季，所以我们在3月份呢也非常密集的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有关自主招生的讲座。那么在3月1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的上午9点呢，我们将开启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地点呢是在财政部礼堂。活动现场呢我们会邀请到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老师、薛静老师，还有高夏郑红，共同来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那么在讲座现场呢，赵晶老师的团队呢会和我们的家长们有面对面的沟通啊，沟通一些有关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的问题。也就是说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孩子的具体的一些问题带到会场上去。那么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来报名。那我们今天呢也把技巧高考研究院院长赵晶老师呢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先给大家来说一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双一流的这个话题，这个家长们太关注了哈。赵老师您好。 那家长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那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先从家长的问题开始吧。 好。 有一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叫绿色出行啊，他想问的问题是，原来的985和211都是双一流吗？您说这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特别关心 呢？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讲985讲211讲了好长时间 了。讲 了好多年，嗯。啊，然后突然蹦出一个双一流。然后双一流跟以前的关系的是什么样呢？ 对， 然后 我今年该怎么报了呢？ 对、 那我们先来讲讲什么是双一流。 行， 嗯， 因为这个双一流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咱们9月26号不就做过一次讲座吗？其实里边给双一流的官方定义啊，说的非常清楚， 嗯， 为了国家发展呀，以后成世界名校啊等等。 对， 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呢，一个是。家长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那么深的理论哈， 嗯， 所以我准备今天给出一版叫做比较庸俗或者比较世俗版的这么一个这个双一流的一个版本，让家长呢比较好定义。首先呢是说这个原来的39所985大学呢的确都进了这个双一流的叫做双一流建设的高校， 嗯， 但是里边呢有36所学校呢进入了这个 A 类，有3所呢进了 B 类。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原来985都划分到双一流里边。 嗯，而且是双一流高校。 高校里边。 对。嗯。 然后的话呢，这个高校双一流的高校呢分 A 和 B。A 里边的36所呢都是以前的985。 嗯。 B 里边的6所呢是3所985 ,3 所211。 嗯。就原来的211。 对。 嗯。 然后呢这个大家记住985呢可能39所比较好记啊 ,40-1。嗯，那个211呢有的家长记不住，其实211大学的更好记，因为你把那211倒过来说吧就是大学的数字。 112。 112，对，所以112所。但是112所呢含了39所985。 嗯。 所以你减去40再加1呢 你就很快就得出来，你看112嘛，减40嘛，就是73。 嗯， 然后你就得出来了这个剩余的非925大学的这个数量。但这里边的话呢，有些学校呢，它是比如说这个华北电力北京啊和保定啊，它其实是一所学校的重复。 嗯， 那那个双一流的学科呢，正好是70所。二幺大学，就如果不重复名字的话，正好70所加25所新增的， 就原来不是二幺幺的， 不是二幺大学， 现在进入了这个 双一流的 学科建设里面、 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除了那三所，那就是那个 B 类里边了，你就可以想象啊，就所有的这个211呢，都进了这个学科，你看咱们踏实了哈，对吧？也好记啊。都进了这个学科。那么如果我们再用一个比较庸俗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把这个双一流建设的这个高校啊看作985大学的一个调整。就是有三所的话呢，从教育部这个发布来说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就给放到这个 B 里边了。然后呢，那个新增的25所原来非21大学呢，如果你想象的是21大学一种调整哈。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把二幺大学呢给从以前的那个，这个七十所就不是，就是抛弃985那学校的话呢，增加25所，那好，你就可以把你原来学的这个985的知识呢，和这211的知识呢，还基本上能够利用起来。 嗯， 也就是说，你以前看怎么看211啊，怎么看985，你其实还是多多少少可以模拟的来看。当然，倒是特别严格的话，肯定是不对了啊。当那个、嗯、像那个孙彤老师和薛老师这么专业的话，可能说我们这个不够严谨哈。 但是我们呢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让大家呢 对于这个双一流呢，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原来的这个非25所的211的这个高校呢，简单的看作是211，这样您的这个心里的定义不就是不会再多了，还是985211？ 还是985211啊啊！因为过去你选的时候也有211大学的分数超于985，也有北京的211大学呢比外地的985这个分高，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有这种交错的这种比较。 嗯， 而且现在新增的这25所呢，其实跟我们相关的并不多，因为有些的话，比如说这个艺术类的呀。这个中医啊，对吧？这个、 就是、比较专业，就是行业的特色的是吧？ 其实然后归下来的话，比如说北京呢，就增了一所这个首都师范大学，跟我们可能比较。其实首都师范大学啊，变成211，其实应该来说的话呢，挺合理的。就是他这个学校的这个实力来说的话呢，应该比全国一些211大学的实力好。 那也就是说，其实北京原来只有一所北京工业大学的这个211是吧？ 是 211，是 啊， 市属高校是211。然后您觉得，其实首都师范大学如果还从211的这个 角度 来讲，它也完全可以胜任。 对， 但是现在它是在因为有双一流了， 流了， 所以它放在学科建设高校里面。 对啊，因为过去的211化的时候是每个省都有一所， 嗯， 就是甭管你们所的学校好不好，一定给你一所。 嗯， 如果真的完全按实力来化的话，可能就做不到这点了。 嗯。 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前的知识就全都学到了。 嗯， 就是以前的985都在这个 双一流高校 里面，211呢都在这个学科里边。 嗯， 然后这就是这个你就比较好记住了，一个985的数量记住了，211数量记住了，双一流数量记住了，然后怎么分类也都有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往后说，这个最简单的版本就是你把以前的985知识、211知识都可以用上了。 嗯， 那有的家长的话呢，是希望简单点，就说哎，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我知道就行了， 我就知道了。有些家长的话呢，可能会要求比较高。 为什么要这样呢？ 对啊，就说为什么这个双一流高校怎么划分呢？为什么985这个学科怎么划分呢？为什么有三所学校进了 B？ 为什么有三所这个211进了这个 A？ 嗯， 然后里边这个专业以后这个学科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就问题就变得特别多了。 嗯， 我们就可以从比如说这个当时怎么选的呀，和我们来就对我们考生来说， 嗯， 其实我们考生最关心的是什么呀？第一的话呢，我进哪个学校或哪个专业啊，对我未来发展最好。 对， 我其实不太关心说你们是怎么选的、怎么做的，他就关心说，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如果说还没有985的时候哈，特别早的时候，这个98年的时候，我们突然出去985，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这个工程会让我进的学校以后变得特有名儿。 那我就从一个相对普通的学校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了。我们其实现在也有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进了一个双一流大学或者双一流建设的学科，这个学校是不是因为在双一流里边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嗯， 而且双一流现在的话呢，就教育部这次说一定不是进去以后就不出来了，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但是调整的话，它不能每年都调整，你一年做不好就给你扒拉下来了。 五年， 它得给个任期，就给个五年，所以每五年就得调整一次。那你万一你去这个学校，这五年做的不好，给扒拉下来了，对吧？ 所以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说211这个高校的名单公布之后呢，不是说这是一个颁奖礼哈，而是说它预示着是某高校的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对，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细化的问题，就像刚才赵老师所说的，那也是我们家长可能非常关心的。你比如说，世界这个一流大学，这个一流双一流高校吧，这个建设哈，42所，36所 A 类。B 类呢有6所，那为什么要分成 A、B 类啊？还有这个，那我看了这个很多的分数哈，比如说原来我双一流里面的一半的分数，可能我们学校比他们学校的 还 高呢。那现在也评进去了，但只是一个学科，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要这么评呢？我觉得家长可能会有这个 有部分家长会关心， 会有这个关心哈，就是有一些愿意深思深挖的家长会这样。更多的家长他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说那我是不是要紧追双一流呢？我今年报考志愿，我是不是就从这个，只要我实力允许，我就从这个双一流名单里选。那我将来报专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去找这个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去选呢？是不是对我将来就业更有好处呢？对吧？所以呢，这些问题呢，我们陆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呢来做一解答。那么大家可以随时的提问啊。当然，如果说今天如果节目当中您还觉得不太解渴的话啊，我们呢会在3月10号的那场讲座上，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些交流哈。当然，那时候就可以，和赵京老师团队呢面对面了。现在是我跟赵京老师面对面，到时候呢就是您跟赵京老师呢面对面去交流这些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热线电话来报名，400-600-7500，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00-7500。同时呢，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推出相应的一些微信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里面更具体的内容，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解释，那么大家可以在里面呢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好，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大家呢也先准备一些问题啊，想一想您想提问什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同时留言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 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览北京即日

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如何精准定位来选择报考？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技巧高考研究院院长赵晶老师给大家呢来解答啊。那么刚才节目当中呢，赵晶老师用了一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方法哈，给这个我们的家长和考生朋友呢普及了一下有关双一流高校以及学科建设高校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分别的来介绍一下，满足我们的家长的一些想知道为什么的这个心理哈。首先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下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什么说有的高校进入到的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这个名单，有的学校进入的是一流大学的这个学科建设高校的名单，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张老师， 我觉得教育部呢还是在推行，就是把我们国家的高校变成世界的这个名校，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哈。这个新任的这个教育部长陈宝生也是有说了发到做了很多的这个讲座，谈到这些事情，所以他肯定会列一些学校呢，想让这些学校呢进入到世界级的。 嗯， 那你也不可能说进入特别多，你也做不能说这个前200所都是中国的，对吧？ 嗯， 所以如果说前200所能够进入中国的这个30名、40名，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现在不是等于是才不到10名嘛，对吧？那么剩下的学校呢，那他建设的肯定是要考虑说把学校整体都给建设成世界特别有名的，可能比较难。他就说我们看看能不能让某些这个方向呢能建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教育部肯定是考虑这个，就是让各个学校有一种能够跻身于世界这个强校的，就是要不然你是综合性都好，要不然你单项比较好，或者某些就有些各种原因， 嗯， 那么他可能在做了一个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大家有所突破。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做的时候，他们肯定有特别深刻的这种分析啊，或者这种计划呀，然后花多少钱呀，这个有多少，因为每个这个学校也都是几个亿、十几个亿、好几十个亿、上百亿的这个资金嘛，所以他肯定有这种计划，就是这些学校呢，你们的目标就是进入这个综合性的前多少名，你这个目标在你的专业里边可能晋升到世界的前10名、前20名，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考虑。 嗯，所以呢把这个高校分成了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您看像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不仅是这个双一流高校，同时它的也是学科建设高校， 学科最多的，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科都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 对， 而有的高校呢，您比如说首师大，它的数学这个进入了，然后这个北京工业大学它也有一个然后进入了，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基本上有一个到两个哈，这样的建设学科已经进去了。那这个有很多这个同学哈，比如说在2017年考大学的，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他考到的是南京邮电大学，而南京邮电大学在北京是2本招生， 对， 今年的这个去年的这个榜单当中列入了，是吧？学科， 对， 应该 是 学科建设， 对，但它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通信工程，它是另外一个 学科， 对。 但是好歹人家进入双一流，一说我这个学校是双一流，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有同学就说那我们学校比双一流里面一半的这个学校分数可能都要高，而也就只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学科，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有没有什么高低好坏呀？ 其实有些就是我们大家在选这个学校就分数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原因，比方说有历史原因，因为这次双一流出来以后呢，就出现了好多的名词。 嗯， 我们在北京比较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比方北京语言大学。 嗯， 北京语言大学以前呢，它的分就比好多二幺大学分都高，然后呢，但它不是二幺大学。这次双一流出来以后的话呢，它什么都没评到，双一流也不是。那以前呢是这个非985、非211。现在就变成了非这个双一流建设那个高校，也是非一流建设学科，就变成四非大学。但这个学校的分呢，它不会， 确实非常高 ，它一定会比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南京邮电大学，因为它是二本招生，因为这个并不改变这个招生的这个格局哈，所以它那个学校的分数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个原因来表示，所以不能以这个分数呢来论这个学校的，而且这个学校的话呢，可能。他有一个专业可能分挺高的，因为他比方说这个南京邮电，他可能这个 通信工程这个专业的分呢，可能他虽然二本招生，可能已经超过一本了。 嗯， 所以他单科也挺高的，所以大家还会看出这个。我有时候在想说，大家可以这个，因为是这个211建设高校嘛，和那学科嘛，所以学科就在某种来说，家长就会认为是专业嘛。其实学科跟专业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本科里边的话是没有学科的概念的。那么家长其实就可以就是多多少少有点说这个双一流建设学科呢有点选专业， 嗯，对、啊， 那前面的话呢有点选高校， 嗯 啊，就变成一个说我该选高校啊，还选这个专业呢，所以简单的按照一个学校的分数的高低来完全划分这个学校，其实不是特别合适， 嗯 啊，因为就相当于两个学生似的，你看我呢就一门成绩好，我物理成绩特别高，但是别的科目都不好。你呢哪门都比较平均，所以你总分比我高很多，那是不是代表着你就比我强很多呢？你这个总分来说的话，你的确可能比我强， 嗯， 但在单科上的话呢，嗯，我就是比你好一点， 嗯， 对吧， 嗯嗯， 啊，所以他这么划分的可能还是有他的一些这个深刻的一些道理。 嗯，所以大家呢也别单纯的去从一个名头衔上来去区分高校哈。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我这里也就是顺便，因为您提到了哈， 嗯， 那可能家长就会说那双一流之后呢，那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学科 哈， 就是那我是不是专业选择上我就会优先去考虑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或者说是选择这个被列入到名单当中那个某一个专业呢，嗯，会不会是这样呢？ 估计可能会有人去这个想这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说学科和专业不是完全对应。 对啊，您是指的不太对应，给我们举个例子。 对应的话，因为学科概念实际上是研究生的这个就一种划分。 不是本科的。 不是本科的。所以研究生的时候可能他画的这个几个学科到本科是没有对应的。 嗯。 所以的话呢，可能医学上找出例子比较好找一些。 嗯。 但是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啊可能会觉得说某某学科，那么那个学校就一定有个那个专业。其实这个也不对， 嗯， 因为呢那个一个学科的话呢，在从学校来说它有没有这学科并不一定有一个实体的系去支撑这学科，嗯，比如说这个北京大学呢，它的材料专业呢，材料呢就是一个双一流的这个建设的学科， 嗯， 但是你去查这个北大的本科，就是这个学院就没有一个材料系，材料学院也 没 有一个 材料系， 对，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实体的说我想这个 报北大的这个材料学。 材料你报不了。啊，那你只能选择比如说工学院的话呢会做一部分。可能比方说生物系呢也会做一部分。然后无线电系可能也会做一部分。所以他就是说整个材料在这个研究的话，他可能是很多的这个系一块儿，他们可能有一个这个材料研究所，就这个各个系的人一块儿来研究。但是他没有一个专业你可以去学去。 嗯。 所以这个的话呢对应有时候就找不到。 嗯。 但是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即使说这个能找到，是不是就是说进入这里边的话一定是最好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也不能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进了这里边的就变成最好的。因为这个大家也问了一些，比如说一些老牌的这个学校上这个人大的一些以往我们认为他特别强的这个专业。没进那个学科，没进学科可能是国家从整体的发展， 嗯， 因为国家做211做这个双一流并不是为我们学生报考，它是为了国家发展制定的这么一个计划， 嗯，他可能是觉得这个高校的某一个学科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嗯，对国家的相关的一些什么建设会对有好处， 嗯， 所以他要大量的这个他要培植你啊去发展，嗯， 啊，他可能觉得说对国家的国民经济啊，对我们国家的整体实力啊， 嗯， 对这个航天啊，对这个军事可能好，所以他重点发展， 嗯， 那有些专业比如说可能新闻传播他觉得说对国家的发展没这么重要，他可能就没这次评级没想这件事儿， 嗯， 所以呢你呢看到这个学校的双一流学科你选择它呢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哈，因为国家会投钱， 嗯 啊，所以的话呢对这个建设的话呢会可能说， 嗯， 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经过五年，他如果第二年还， 嗯， 就五年以后还接着十年以后，他这个专业可能会变得非常强， 会非常成熟， 嗯， 那么如果是，嗯，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些培植的这些相应的学科可能是未来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一些， 嗯， 那如果我要去考了去报了去上了，随着这个专业的成熟，那我将来出来 会对应的那个发展方向会不会也会 好，就可能很好啊。 嗯 嗯，比如说你跟他上四年本科，再上三年研究生， 嗯， 正好这个专业发展好了，你就是这个赚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宜。 嗯， 但是反过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真正报考的时候，肯定还会考虑多项的因素，因为就怕今年大家呢。都按照一个想法说，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呢是双一流建设，大家都跑专业，最后呢你还没有 被录取， 这个的话呢也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就因为你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只有数学是进了这个双一流建设的学科，那结果你没进去，进到别的这个专业，你是不是后悔啊？ 嗯， 所以你还得考虑一下这个因素。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是吧？ 还得根据这么一个实际情况， 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啊等等，这综合来考虑哈。 对，然后各个学校的话呢，因为985以前这个就是给国家投钱，让就是想把学校呢建成。这个一个985的平台，在某一方面你是在中国最好的。 嗯。 211的话呢，给钱的时候也是希望把这个学校的基础设施啊、公共东西都建得比较好，就这个学校整体会比较好。 嗯。 那么现在的话呢，双一流这个学科，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呢，怎么用？对，怎么用？其实我也没看到特别详细的一个那什么啊，因为呢，对一个学科建设其实挺难说的。比如说买仪器呢，买设备呢，是这个对这个学科有帮助。然后呢，请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老师教授， 嗯， 从国外请过来也是一种这个帮助， 嗯， 但同时的话呢，比如说，学校的这个一些信息系统啊，一些这个杂志、这个文章啊、杂志啊， 嗯，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这个学科会有帮助的， 嗯， 所以他们怎么着是花最合适？然后刚才我举那例子，可能几个专业呢都跟他有关系，怎么分这钱？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你最后选的专业它的发展的这个方向，所以要说到具体的时候可能还会比较难一些， 嗯， 啊，所以还要考察当年的他们本身的学科怎么过来的， 嗯， 其实呢十号的那个讲座中呢就会把这个学科建设呀会给咱们分析得更好，因为他这个选择的时候家长现在吧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双一流进入的学科是不是优秀，一个是我们以往评比它也是属于这个国，就是比方说这教育部也给了一个这个专业是这个全国第一第二排的 A 加加 A 什么的 优势学科呀什么的， 但它不是双一流， 嗯， 所以这个怎么来衡量也是个问题。然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话呢，这个比方说找工作的时候大家说，哎，这个特别好的这个专业，那么这几个进行衡量可能还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那你说在周六的讲座上可能更为细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双一流建设学科和本科专业怎么样互相的对应啊等等， 对应对 更细致的问题哈。 嗯， 我们在周六的讲座上呢再给大家可能会做更详细的介绍，包括说既然评了双一流了，那么进入这个名单进入这个榜单的高校它肯定会国家投钱。 国家会投钱。 在这方面它会富裕一些。 对。 那么它的这个发展会受到资金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周六的讲座上也会给大家呢做一些更为详细的介绍。 肯定会讲的更加详细一些， 嗯， 因为这个当时评双一流的时候肯定会考察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科是不是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优势了。 嗯。 但是有些行业他可能觉得说，这个学校不够多，没有必要去评，所以或者说国家不重点发展，可能就给放弃了。 嗯，好，那么想要收听收看啊，参与我们3月10号讲座的家长们呢，可以打电话400-600-7500来报名啊。再说一遍，400-600-7500来报名参加。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微信平台上窦小燕想问我们啊，我刚才一直在说你有这个点击一个小程序啊，这个就可以呢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转播啊。那么怎么样来搜索呢？那我们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呢，我们可以搜索这个小程序啊里面的这个 建外十四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够搜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没有问题的，就可以呢及时的收听。那么现在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呢，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了解到我们节目实时的一些内容。因为很多家长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所以这个小程序呢都已经推送给大家了。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这个这叫微信用户的话哈，您可以这个在微信上可以搜索这个小手机小程序，就叫建外十四号，然后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点进去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实时播出的节目了。那么我和赵老师呢，今天要和大家呢，来讲的是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呢，大家怎么样来能够精准定位啊，选择一流高校？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细碎的问题哈，我曾经。给大家设置过一个问题，比如说双一流大学它和985、211区别在哪儿？但是在节目一开始，其实赵老师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了， 做了一个解答 是吧？985全部都在这个双一流高校名单里面啊，包括这个我们刚才化繁为简的这个算法哈，其实呢要说区别就是985、211它的这个经费停了。但是双一流的这个经费来了，那它不是双份的哈，但可能力度会更大。 对，因为现在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其实大家想想啊，就是这39所学校，国家投了这么多，这多钱，这么多年投钱，它要不建设的更好一点，也说不过去。 嗯， 所以非常正常的话，他会从这里边挑选学校，往世界一流去冲击。 嗯， 所以呢，这39所学校都进了这个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其实也挺自然的一件事儿。 一件事儿哈， 除非这个就这个学校的这个历届校长都属于。这个做的不好，要不然这个学校拿那么多钱，对吧？一届做的不好，下届做的好一点，应该说比没有那么多钱的学校做的好一些，对吧？ 那么有三所211原来的211高校进入了这个双一流高校的名单哈，同时还有25所学校原来不是211，但是进入了一流学科建设，其实就相当于其实现在我们可选择的这个高校。更多了，也就是说有这个相应高一点的头衔的高校更多了， 更多了一些啊。 对， 嗯， 那么排除掉，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原来的非211的这些，其实是，比如说医药啊，包括就是艺考那个， 艺考对 那些 艺术对 艺术类的， 以前艺术类基本上没有， 美术类的可能要更多一些。 对，以前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里边的是211大学。 对，所以大家其实。要去更多的关注的那些高校并不是增加了很 多 对， 所以以往如果你深入研究过985、211的话，就可以了，这个知识储备是可以的， 对，你还是接着可以用。 对，还有一些家长哈，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提出了说，那如果我真的是现在对双一流这个名单啊等等我不是特别了解的话，那我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期末成绩，我的区排名，我近几年再看一下这些高校录取数据，是不是这个填报志愿也完全就可以了呢？ 这就是填到说你对这个自己的方案的要求有多高了。 嗯， 然后我有时候说，我说你要是什么都不想啊，因为这个以往的分数其实是我们过去的家长经过研究以后给出来的，它大致其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来说的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哦， 啊，其实你不想那么多事儿的话呢，你就按照这个顺序去选，你基本上的话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 嗯， 但是的话呢，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可能要求不一样。 嗯， 比如这个你认为这个好的学校，他可能认为没那么好，对吧？所以还会有些这个，就是你还是要细致的说，考虑孩子未来的这个发展。 嗯， 所以仔细点的话呢，还是肯定会有这个有帮助。 嗯， 如果你要是说什么都没什么都不会，我特别忙，跟过去很多家长似的，那个就是到了报考那个分下来了，我忙活三天把这方案给报了，最后的话呢说彩线进了这个学校，因为现在彩线进学校这件事啊变得比较容易。 嗯， 啊，主要是你呢这个把评志愿这个规则给理解比较清楚，你彩线进学校的可能性还挺大的。 嗯， 特别是对专业的要求不高，那你还挺高兴的，说你看我一分没浪费。但其实呢，对孩子的发展，你还要考虑说他的这个性格呀，和他以后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儿啊。然后你那个有的孩子的话呢，说我就想先打基础，对吧？你支持不支持？然后就变成了非常多的这个可能性，就要进行比较啊，就要了解这个双一流的来头啊，这双一流这个专业怎么回事啊？你可能就要了解更多，然后从里边选出来 你认为最合适孩子发展的这个学校和专业，然后把方案给报得更好。如果什么都不想，你就按分走。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就也就认了。啊，学生进去里边的话呢，可能对那专业也没有那么排斥。那么这个方案，大家家长会觉得做的也挺不错的。最怕的就是，我们其实报志愿的时候，对学生有一件事啊，应该让学生了解他报的这个专业。最不好的一点是，学生进学校以后呢，对专业特别反感，他就退学。这事儿的话呢，就变成这个，因为我以前有个同学， 最坏的一个结果， 他上两年退学回来。那你说你不让他退吧，你家长怎么办呀？你还得让他退回来。我以前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其实什么样比较多，就喜欢文学艺术的，不愿意学理工的人特别多。很少有说我给他报了经济什么之类，就是他说我愿意继续学天文学，这个会比较少一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就说，我觉得这个理科一些专业好找工作，工资高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学生说清楚，你学这个专业，我们给你选这个专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的选的这些理由是什么，你去里边学习碰见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对你的未来发展会哪些比较好的东西。所以学生当碰见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来说，哦，本来我们家长已经告诉我为什么选这专业就会碰见困难，他就没有一个没有你碰不到困难的专业，一定是你选错的专业。因为你这4年学得太轻松了，不会成为特别好的人才。我就说要不然你太特别聪明。 哦，真的是这样啊。 我要你特别聪明，就说整个你都学习一点都不费劲。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在学的这个，你只要想学好，一定是有困难的。 那不是说如果我的兴趣所在、爱好所在，我做什么都不会是困难的，都不是什么问题吗？ 这不太可能啊，这就是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一直是幸福的，只要结婚总是有拌嘴的时候。你只要选了这个专业，你学的过程中一定有你不喜欢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因为他想成为一个高端的人才，他不是说把东西搞明白就行了。你搞明白，你还得要学习怎么写东西给写明白，你怎么给讲明白，还要去就是很多东西你一定碰见一些东西你是不喜欢的。你像我这个对理科特别喜欢，我就不喜欢外语，但也得学。 那也就是说，兴趣和爱好是必须的，是因为如果将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有勇气，会愿意去面对那些困难， 对， 是吧？ 对， 这样呢，解决起来你可能会不那么痛苦。 对，学生就会坚持，他就不会那个说我碰见困难就觉得这事父母给我选错了。 好，那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赵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是有关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呢，我们的家长呢如何来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精准的定位啊？当然这也是需要孩子来参与的，也不都是家长的事儿。另外呢，有关自主招生的一些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赵老师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回答不完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3月10号的周六上午9点的这个讲座当中给大家呢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个讲座的名称啊，就是详解双一流高校以及哈、这个自主招生申请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点哈。三月份是一个自主招生的这个申请季，所以如果想往这方面走的话，想用比较好的优惠的分数哈，上一所大家喜欢的高校的话，那么这个三月份您别浪费了哈。所以呢，这个周六的这个讲座啊，您可以去听。报名电话呢是400-600-7500，400-600-7500。好，那么在稍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具体的来给大家谈一下双一流建设这个高校名单公布之后呢，对我们高考报志愿会有哪些影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

概念啊，以及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跟985211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哈，在这个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之后，今年我们在报考这个志愿的时候会有哪些影响，大家要考虑哪些因素啊，这一份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该怎么想。先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紧追这个双一流名单，赵老师。 其实呢，对于这个，就是我觉得家长是有一部分家长啊，会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研究，有一部分家长最终还会按照往年的学校的名单来报，他不会钻研这么去那什么。 嗯， 那么刚才呢，我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划分哈，就是基本上保持了985，保持了211。 嗯，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学校的分数呢，学校整体的分数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您指的是今年的录取， 就是2018年的录取，就对于北京的考生。 嗯， 但是的话呢，这个进入这个双一流学科和高校的这些专业的话呢， 嗯， 可能会让这个家长去这个追 衡量。 比如说刚咱们谈到的这个南京邮电大学， 嗯， 过去的话呢，我们看的都是这个特运工程。现在的话呢，突然看见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是双一流建设的， 嗯，我要不要去？ 然后呢又挺不错的，再加上学校可能会进行一些宣传， 嗯， 可能报这个专业的分就会高起来。 那您说是不是今年进入双一流，无论是高校还是学科建设哈，这些高校来讲，双一流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卖点， 都会成为一个卖点。 嗯， 但是呢那个就是因为本以前都是985、 嗯， 已经都很好了，你再怎么说的话，北大清华排第一，你不能再高对吧？ 嗯， 所以分那学校的分数我觉得不会有大的这个， 嗯，不会有变化， 这个那什么。 嗯， 但是那25所学校， 嗯， 就是特别是这个10所，因为25所有其就是那个， 嗯， 那中医啊什么之类的话，嗯，大家可能关注没那么多。像北师那个首师大，因为它是进入了这个，嗯，就相当于从非211变成211了，嗯，所以我觉得它的分数的话呢，对于这个非本地的人可能会变化更大一些。 嗯， 但是我们对北京可能知道，但是报你要报江苏呢， 嗯， 江苏一下好几个学校进来了， 嗯， 所以大家会关注哦，这个学校是这么回事。 嗯， 我觉得那些学校的分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啊，嗯，好，那我们就刚才说到首师大，我们就以它为例哈。你看首师大今年是数学， 那 进入学科建设了。 嗯， 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在选择的时候哈，怎么样看待进入双一流这个学科建设的这个数学专业哈，数学学科啊，不能说专业， 嗯， 和比如说以往首师大我们认为的比较优势的专业，或者说我们教育部评级比较高的这些专业， 嗯， 这两个怎么样来衡量，我们怎么样选择和报考呢？ 我觉得学生啊，不论怎么着，学生自己的兴趣还是排在第一。 嗯， 因为你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专业就是我拼完了以后觉得数学专业比他其他专业好，我就去那个选这个数学专业，我要不喜欢数学。嗯，所以无论如何，你面对两个，比如说首都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是双一流， 嗯， 然后另外一个专业，比如说它的考古学、博物馆学也是属于这个全国排名很好的。 嗯， 这个时候我说又因为我是双一流，所以我就选它了。我觉得这点来说，不管他是不是排名高，你还得选自己喜欢的。 嗯， 因为你要是四年都学一个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的话呢，你怎么都学不好。 嗯， 所以这点来说的话，你得去定这个事情。 嗯， 然后如果说两个专业都喜欢，我可能会更选择双一流的，因为它毕竟是国家评判的一个说，我要把它给建好。 嗯， 那国家建好的话，肯定不是说就是为了给它建好，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学校给弄好，它肯定应该是说，今后未来对国家有用。 嗯， 或者是呢这个为国家反正各种用处吧， 所以国家肯定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对，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我会选择那个就是进入了这个双一流这个学科建设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专业， 嗯， 然后再选那个就是以往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师资力量什么的还是比较强的。 嗯，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是建设专业，一个是呢优势学科。 优势学科 有一个这个优势学科相对来讲它的这个资源啊，它的实力其实已经是非常 强， 嗯，非常强， 但是它没有进入。那么相对来讲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进入学科建设名单的这个专业， 嗯，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比这个好。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选择呢？ 反正这个问题跟刚才问题有点这个有点相似啊， 嗯， 就是说学生来说的话呢是挑选最喜欢的，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专业里边某一个老师某一种方向， 啊，但是如果说这两个专业排的差不太多，我比较完了这个两个专业的这个师资量什么之类的话，我可能偏向于去选这个双一流了，因为毕竟是人家那么多专家，经过选择、第三方评定，然后给他挑出来的这个东西，那可能比我自己选更加靠谱。 那有可能没有进入那个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专业，将来会走下坡路吗？ 那有可能，但是有可能就那专业以后也变特好，就国家看走眼了 啊， 这可能也有。然后还另外的话呢，因为那个学科评比啊，也并不是每个学校都参加，因为学科评比是一个各高校自愿的。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学校意识到，我不参加评比，我没排名了，学生不报，对吧？但早期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没参加，所以有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呢，有些学科虽然没有一个排名，可能也很强， 对啊， 也很强。所以这个的话呢，还就得跟每个学校的这个来进行分析，然后你还得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分数呢，对吧？你能不能进入？你分析半天，你进入不了，也不是也瞎掰嘛，对吧？所以还得考虑自己的分数。但是我排序的话，我肯定就是说，这个双一流我可能会排在前面，然后这个学校的这个的确实力比较好，我呢又符合我的这个兴趣，然后从就业各方面还不错，我就给他排在第二，然后其他的话呢没有这个排名呢，我就要去进一步去研究，比如研究这个学校的师资啊，他的这个在学校的地位啊，以往的这个分数啊，然后就业什么的，这些情况来再做最后的决策。 那有没有现在能够预判出来，就是说将来的市场上，就是人才需求的市场上，有了这个双一流头衔和没有这个双一流头衔，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国家如果真的说判断特别准确，而且国家不但是投资了给教育，还投资了相关的产业，你就赚便宜了。但是国家可能会走眼啊，对吧？因为那个凭很多的，就以往来看的话，就是专家都是年龄可能比较大的，对吧？可能新的东西我们也没看到，大家都有走眼的时候，所以你不能说一定会让你好，你有可能有坏的这个风险，这个我觉得还会是有的。 那如果 而且有些专业呀，国家发展肯定会基础更多一些，应用更少一些，比如说这么多材料专业的话呢，本科学直接就业就挺难的，所以的话呢，你要是选择说我去学材料，本科就业不会因为它是双一流，这么多的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它的就业就会非常好，不会的。 那你有没有去就是看一下哈，详细的捋一下这些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它哪一部分哪些学科占的比重是最大？是基础建设的这个，比如说材料 好像就是最大的，最大的，应该基础建设是最大的， 最大的 啊。其他的东西的话，你比方说这次那个以前非双进来的这个中医药学，它的这个专业的话，我觉得国家还是有要把基础打好的这个叫那药学，还是想把这基础打好的这种想法。国家应该不会特别关注这个，就是这个应用性的学科。因为应用学科的话呢，会在研究生的教育中，通过硕士这个设置呢，然后结合现在这个市场上的需求。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学校建设的话呢，应该会以基础，然后做这个基础性的这种发明，来推动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因为国家会希望我们的基础性的这种研究是世界最好的。 那您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报考的实践当中啊，就是跟家长接触，有没有也有一个比例，比如说有多少比例的家长他是那种比较稳健型的，就比如说我也不押宝啊，我也不说将来怎么着，我就比较稳妥上了就行了。会有多少比例的家长说，哎，我出双一流了，我就试一试啊，然后呢这个冒一冒险等等。 我觉得家长冒险呢还是比较少一些 啊， 比较少一些。而且呢，在知识，就是你做一个判断的时候，你自己的知识有多少，这个其实对你的判断有非常有这个影响。 有没有冒险的底气？ 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啊，不会去不会把这个就是说去把一个不了解，比如这个学科呢是双一流，但他对专业不了解，他多半会放弃。 那如此看来，如果我们在选择志愿啊报考的时候，更加或者说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或者标准是什么呢？ 你要是说你自己就是不考虑到学生后悔哈，你就按以前分去选， 其实说起来的话呢，就是大部分人就按照以前分去选，这应该是能选对的。 嗯， 因为是多年大家选完了以后说北大清华是最值。对吧，然后中科大现在也非常好， 嗯， 这都是多年慢慢排出来的、嗯、所以你去选的话呢多半不会出大的问题。 那、嗯、就说老套路其实也 还是 可以可用 的。还是管用的。 那既然双一流、加入进来了，那我们对于我们今年的志愿填报呢，您觉得又有哪些新的点，或者说我们可以试一试能够达到的目标？ 我觉得说呢，你其实可以去关注，比如说你想学某一个专业，比方说这个电子专业、 嗯、 这个学校呢是今年进入双一流，以往的分不高，今年呢还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就是你还会低分进这专业、 哦、 然后明年的时候大家就看着分起来了，你就希望就变得比较小了。 那会不会就是随着因为双一流学科建设的不断的深入，那么这个专业的分数会水涨船高？ 对，会高起来。因为今年第一年的话呢，毕竟你看咱们使劲说双一流这事儿吧、 哦、对， 关注的家长也是少数， 嗯，也是少数 、哦、真的， 就是还大多都是稳健型的，刚才你说的。 还对、嗯、你看我们在北京其实宣传北京比较有特色几个东西哈，就双一流是全国的， 嗯， 北京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双培和外培， 对， 但是的话呢我碰见非常多到现在为止黑非常多的家长、嗯、还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双培什么是外培。 这已经进行了大概多少年？从15年开始， 对、嗯， 这样几年的时间了，还 非常多的家长没有不知道这个事情， 啊、 所以真正细致去研究的家长还是没有那么多的， 啊， 没有那么多的家长去认真去研究，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呢，再加上看起来还没那么着急， 嗯， 他呢，这个其实对家长来说呢是应该至少从现在开始去研究学生学的专业， 嗯， 然后呢这个等到学生报考完了，就是高考完了，别让学生那么疯玩， 嗯， 应该给他拉下来说你必须去考虑你的这个用这个时间去考虑这个专业， 嗯， 因为呢其实高考完了9号到23号就十几天的时间， 嗯， 那总得玩这么两天对吧，不可能说那什么、 嗯、 那上几天的话就得拉着学生一定要把这专业弄好、 嗯、 玩的话呢等报完了26号、27号报完了，再去玩去。 嗯， 但是那学生不管这事，学生去玩，就让家长匆匆忙忙报了、 嗯， 最后再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 嗯、 所以应该拉着学生的话呢，在那段时间把所有专业的这个喜欢的顺序给排好。 嗯， 然后家长都要做的工作就会比较多了。 所以家长的工作也必须要前置、嗯、啊， 要前置。 您不能跟着孩子一块儿等到考完试，然后再琢磨这件事儿哈、 啊。 嗯，好，那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在三月份我们密集推出的公益讲座，其实就是给家长储备这些知识的， 嗯、 对，3月10号啊，周六上午9点，我们在财政部礼堂呢，会请赵京老师的这个团队哈，给大家带来一场呢有关双一流以及呢招办老师如何看自主招生的这么一个申请的， 嗯，肯定是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一场讲座，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储备这些知识哈，也不是要，就是必须哈，我觉得这是 必 须要做的， 嗯、 可以呢打电话呢来报名啊，400-600-7500。400-600-7500啊，其实你说我们不断的要推出这样的讲座，也是为了这个家长能够在这个之前，您有点底气哈，知道点，别真的别到这个马上了，您这线上叫踩着耳朵眼啊。 还是有非常多的家长是，对，你上轿之前先扎耳朵眼。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从3月1号呢已经开始了。那么连续两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关是志愿填报的一些指导。今天呢我们主要针对双一流啊，刚才赵京老师其实也说了，做了这么多年啊，其实有关这样的政策出台之后，其实家长的这一些还是后置的，我觉得哈、啊、还得慢慢的去理会哈、啊。但是赵京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比如对于北京的双培外培这样的政策，可能还有家长 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对， 平淡如水马上发了一条，那赵婷老师就给说说哈、啊、双配和外配的这个优势还有在学费方面家庭负担的情况。 因为双配外培呢是北京市政府啊为北京的考生特别设置的一个这个项目。它是什么呀，就是说当这个学生的高考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又想去名校，所以他就设这么一个，就是说我让你有机会你考进了这个首都师范大学，首都这个就是北京市属院校，然后你呢去一个所谓教育部的市属，就典型的你呢去了这个首师大，对吧，然后呢你被首师大录取了，但是你上学头三年上学呢都在中国人民大学或都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清华大学或者是北京化工大学， 就总之是首都师范大学它对接的那些部署高校里， 部署高校啊，比方说这个中财啊对外啊，对吧，你可以在那边上学上三年，但是的话呢你最终拿的文凭呢还得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凭，你要是上去清华拿清华的文凭大家都报这个了，那跟清华没有关系，没区别了。 对，说一下学费方面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不是说你三年上清华你的学费就增加，这是 没有 的。没 有，对，而且特别这点来说的话就是外培啊就属于这个特别好的，因为 特别优惠， 特别优惠，因为那个双培呢国家其实呢就是北京市政府教委啊为每个学生一年要多花不少钱，为什么一年多不少钱呢，你想那个这个清华多接一个学生他哪能白接呀、对吧，谁给钱呀， 国家得给清华钱， 北京教委给的钱、对吧，然后你要出国呢，说我这个出国对应的那个国外一个学校那个学费谁掏呢，也是教委给的钱， 对，那个可是大数 、 对于家庭来讲哈， 对，所以其实你看你要是说外培的话呢你在国外能上两年甚至三年的这个学那个对你来说的话就是好几十万块钱的一个收益， 对， 所以这两个的项目我觉得都应该去至少应该知道，你可以不选择，你或者没有选择上，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就把这机会给放弃了，我觉得呢这个有点这个对孩子不够负责，因为2015年第一年的时候就碰见一个我的一个校友，他就见我面就聊起这事儿来，他小孩就是考了一个9000名嘛，他原来就希望这孩子呢，因为2015年是第一次考高考，这个考后报考嘛，他就希望这个学生呢能去一个211大学学两年以后出国，结果呢北京市选不着学校他就去了外省。我说你怎么你报一个双倍多合适啊， 对呀、 对吧， 而且这个直接这4年本科下来你可有可能获得国外那个大学的一个学位，就双学位嘛，是吧， 他就没做这个就不知道，你说这家长吧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学生来说就都不好，对吧， 刚才赵婷老师就是也说到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这个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就是说可能考不上那些部级啊这些院校，但是有一个坎儿你也必须要过一本线。 对，必须要过一本线啊， 也是要过一本线的。绿色出行问的问题是哪些学校呢是双培和外培，看来真的一点不了解哈、 好多好多不了解吧。 所以这个关于双培和外培的问题啊，您在这个网站上啊，就是学校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首先一点哈、我们就不一例举了，就是说有双培和外培的学校都是我们市属的高校。所以这个您还是都可以查到，在网上一搜是都可以的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的给大家来列举。 不是今天的主题。 对，不是今天的主题。好，那关于双一流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哈，也说到了有关自主招生的这个问题。杨文想问一下哈，这个当然很具体，我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准备哈、看看您这个大脑这个这库里面有没有哈。他说那个登峰杯全国学术作品二等奖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奖， 登峰杯是有几个学校是认可的，但是我记不清楚哪些学校认可了，因为这个里边它能查到。 它什么、 大概有两个三个。 二等奖。 它是全国二等奖吗？因为那个里边会明确的告诉他、 是全国还是？ 会明确告诉他我要全国的还是要那什么的。 全国的。 全国的。 全国的。 应该是就是这个学校承认的话还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奖项。就是这个学校如果承认他大概就比较有希望获得初审资格。 还有顺义区科技创新大赛是什么级别的奖， 这个的话呢、就可能属于比较那什么，就可能看你做的东西怎么样了、因为毕竟是区级的嘛、区级的话呢如果你没有最后没报到市里边去没申请更高级别的你的奖项就不是那么有价值。 所以说我们这个周六的讲座当中可能会涉及到这一块，因为自主招生你报初审的时候是奖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吧，也是关键吧。 应该说在初审的时候奖项如果你有特别这个强的奖项肯定是 帮助你通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嗯，那我也听说就是很多的高校，因为现在这么多年来报自主招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嘛，所以高校其实有的时候工作量也是蛮 大 的， 对 老师面临的这个审核压力非常大，所以说他会把有奖项的可能留下，然后没有奖项的有可能就放在一边，或者说就 我觉得也不太就是反正学校申请就是这个比较有名的学校的话呢，审核的时候基本上是按这个先分。 按这个分。 但这两年的话呢，因为这个自主招生报考的时候它限制学校，所以在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个人拿着可以报好多。现在的话就变成了说 只能报一所。 这个只能报一所，报两所。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呢，是不是有这么多人有奖项也是个疑问。然后也留出来一些这个机会，就是说你还必定给人家一些机会嘛。对吧，有的学校的话就会严格说必须有奖项，没奖项我们一律不看。 这个会是在自招简章里面都写明的。 自招简章里边即使写了说我们要求什么奖项，有的学校也并不是真的去要求。有的学校就非常严格的话，没有就是不看。 那就是说你仔细去看招生简章，如果说你没有奖项我就不看的话，你就不要报。 他不会这么写。他就会说我们一般要求什么什么奖项。但有的学校你看看那什么，一个是看他这个结果，往年的结果。他所有的给初审的都是有奖项的，没奖项一个都没有。连两三年就琢磨出来这学校机会不大了。 所以这时候报考的时候其实可以根据往年的一些这个规律是吧？ 对。 好，那么大家呢相关的问题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问呢，可能时间来不及了给大家来回答。那么在周六啊这个上午的讲座当中呢，那我想大家呢可以时间更充裕一点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地点呢是在财政部礼堂。那么我们的这个讲座啊主题呢就是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公益讲座。 对，我们 到时候赵金老师 我们研究了很多招办老师给出来的回答 啊，招办老师告诉你如何看待哈。好，那到时候呢在讲座上赵金老师呢也会和薛静老师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过，同时还有高夏和郑璇老师呢给大家来做解答，同时呢有一些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的这个高招志愿填报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场讲座当中呢大家可以得到这个老师们的一些指导， 可以提自己的问题。 对，然后我们报名电话呢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哈，400-600-7500 400-600-7500。好，那感谢赵金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在周六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场这样的公益讲座。 好，谢谢杨洋，谢谢大家。 好，那听众朋友在这个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继续哈高招咨询的话题，明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面对的高考焦虑，这属于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在后天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说的就是有关高考这个期间饮食的问题了。接下来3月8号开始我们开始高职自主招生的一个相关学校的一些发布，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时的看我们的节目排期啊，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都有排期，大家呢感兴趣的内容可以按照上面按图索骥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赵牙医想问一下，用手机能听吗？手机当然了现在都可以听啊，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小程序啊您可以搜建外14号，这样的您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节目内容。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的最右下方关于节目那一条点开之后有节目回听，所以往期的节目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听到具体的内容。同时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我们还会有精编重播啊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在明天的微信当中我们也会有文字的推送，这样方便大家呢收听收看了解有关高招咨询的相关内容。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样这儿了，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楼市好声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